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这期的《话说天下之阿龙闲聊北京城》。老北京说到药铺啊，有这么一句话，叫“丸散高丹同仁堂，汤剂饮片好年堂”。这两家啊，可都是北京城有名的老药铺了。咱今天呢，就说说这两家买卖。 品北京的味儿，听北京的声儿， 坐门端， 哼北京的曲儿，聊北京的事儿。 这哥哥馒头，你把它吃了，你把它餐了，还有你把它捋了，嗨，再多用一字，你把它点吧了。 您说这叫什么话呢？ 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。 四九城里北京人，魂牵梦绕北京魂儿。阿龙和您闲聊北京城。咱先聊同仁堂。同仁堂的创始人姓岳，原本是浙江宁波府的人，他们家来北京闯荡算是比较早的，由打明朝永乐年间就来到北京了。刚到北京的时候啊，岳家就是摇着串铃走街串巷，行医治病的郎中。那什么叫摇着串铃呢？咱这儿啊多说两句。这串铃啊，是行医的郎中使用的一种响器，形象点说呢，有点像咱们现在吃的面包圈，但是呢那是铁做的，中间是空的，里边有铁珠子，用的时候套在四个手指头上，用大拇哥一攥，摇起来带响。这串铃啊也叫虎称或者是虎弦。串铃不光是早年间行医的郎中使用的响器，而且也是他们的护身符。关于串铃的来历，还跟这个药王爷孙思邈有点关系。相传呢，这孙思邈药王爷又一回进山给人家看病去了，进山的半路上被一只猛虎挡住了去路。药王爷一看，想跑是跑不了了，这人能跑得过老虎吗？索性啊，就抄起这丹药的扁担，准备跟老虎拼个你死我活。这个时候他发现这老虎趴在地上没扑他，就是张着大嘴在那儿喘粗气。孙思邈一看这只老虎的眼神里边有这么一种哀求的神色，孙思邈觉得这老虎啊并不是要伤人，可能是有求于我吧。孙思邈战战兢兢地走过去了，离近了一看，原来啊这只老虎嗓子眼里卡了一块骨头。其实要想把这骨头掏出来也不难，因为老虎嘴大好伸手，可是又怕老虎一难受啊把自己这条胳膊给咬下来。正在犹豫之时，药王爷忽然想起来了，这药扁的上边啊有一个铜环，这是挂药筐使的，于是把这铜圈呢取下来了，放到老虎嘴里，这样就把老虎的嘴呀给撑住了。骨头掏出来，这老虎摇头摆尾的感谢孙思邈，然后回身窜进山林里去了。这件事情在江湖上可就传开了，江湖行医的人纷纷效仿，这铜圈可就成了郎中们出门必带的护身符了。咱说的串铃呢，就是由打这铜圈演变出来的。 嘘，听北京的声音。 咱们言归正传， 岳家的祖先来到北京，默默无闻地干了一个朝代，直到明朝灭亡清初的时候，岳家的买卖才有所起色。岳家的后代岳遵玉进了清宫太医院，您别看是进了太医院呢，可是起初他就是一个管理文件的小官吏，但也就是这次机会为日后创办同仁堂打下了基础。清朝康熙八年，岳遵玉的儿子岳武刚在大石栏路南开办了同仁堂药铺。为什么叫同仁堂呢？其实啊，这是出自同仁堂的古训，同心同德，仁术仁风。咱们现在一说同仁堂，都说国药同仁堂，听着挺气派，其实这要是追溯历史啊，可以追溯到清朝雍正年间。那个时候同仁堂为朝廷御药房供应供方，说白了就是给宫里的御药房供应药材，这可以说是让同仁堂扬名立万的事儿。要是在别人看来，能给宫里供药，这是祖上积德了。可是同仁堂呢，很有个性，跟御药房做买卖也得先领了钱然后再发货，这叫御领官银。这么一来啊，同仁堂的资金周转也就宽裕多了。同仁堂能够成为宫廷供药，想必也是他们家的药确实好。所以在清朝的时候，有这么一首诗，就是赞美同仁堂的：都门药铺属同仁，丸散人人倒逼真，纵有岐黄难别味，笑他若个树通神。同仁堂自己一直坚持的理念就是：炮制虽繁，必不敢省人工；品味虽贵，必不敢减物力。怎么个不敢省人工，不敢减物力呢？我给您说个事儿，您就知道了。同仁堂啊，有一种名药叫紫雪丹，做的时候得用古法炮制，要用金锅银铲，做出来的药这效果才好。这要是搁的平时啊，对于同仁堂来说，想做到这个也不难。可是咱说这事儿啊，是发生在光绪26年，那一年庚子事变，八国联军进北京，连慈禧都跑了，同仁堂的岳家呢也去避难去了。等到避难回来，金锅银铲那还能有吗？早被抢了。可是为了保证药效，古法不能改啊。于是岳家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，把家里边连男带女的金银首饰都给收上来，放在锅里边跟这药啊一块熬，让金元素入药，提高药效。再比如同仁堂的虎骨酒有名气，但是虎骨酒做出来不能当时就卖，必须得存放一段时间，给这酒啊减点燥气，这样才能提高药效。所以同仁堂的虎骨酒做出来都是先封在缸里边，封存2年才能出售。咱都知道啊，封存起来是又不赚钱，而且还占地方。可是同仁堂绝不马虎，因为人家还有一条古训：修河无人见，存心有天知啊。要不然人家能成老字号呢？做的东西好，这是一方面，可是做买卖的没有不愿意宣传自己的。不过宣传也得讲究方式方法，宣传说白了就是为了扬名，可是扬名啊也分美名和骂名啊。下边咱们就说说早年间同仁堂的自我宣传，很值得现在好多商家借鉴一下。我把它呢分为了4种宣传方法，分别是方便大众、地主之谊、雪中送炭和临终关怀。咱们呢一个一个说，先说什么是方便大众。老北京有这么一句话叫臭沟开橘子来，什么意思呢？说是清朝那会儿啊，开春的时候有2件大事儿，一个关系朝廷，一个关系百姓。开春了，一般这个时候啊，各地的举子们都要来北京参加考试了，这叫举子来，这是选拔人才，关乎朝廷。还有就是每年开春，老北京啊都要通下水道，为下几天做准备，这就是臭沟开，这关系老百姓的生活。所以每到春天呢，通臭沟的时候，这便道边上都堆着挖出来的臭泥。这要是白天还好说，晚上那会儿北京没有路灯啊，谁要是踩了一脚，您说多恶心吧。所以每年开春通臭沟的时候，同仁堂就在自家店铺周围的臭沟边上都挂上灯笼，天一黑啊就点起来给行人照路。那会儿天一黑都能看见 白沙灯上写着同仁堂三个字，格外的显眼呢。大伙儿不光是记住了这个字号，心里边也是感恩戴德。第二个宣传方法叫地主之谊。清朝那会儿，各地的举子参加会试都得来北京，所以每到会试之年，北京都会云集各方学子。基本那个时候啊，北京的各大会馆都得住满喽。会馆里住的差不离啊，都是同乡，大伙在一块儿，一来互相有一照应，二来呢也了却了思乡之情。可是初来乍到北京，再加上一路上舟车劳顿，难免到了北京会有个水土不服。同仁堂就看准了这一点，他们免费的拿出一批药发给这些举子们，虽说不收钱吧，可是咱不能不佩服同仁堂目光长远。举人们得了同仁堂的照顾，没考上的回家之后能把同仁堂的名号传遍中国，这要是考中的，免不了以后就会再朝为官。这要是回想起自己刚到北京那会儿，同仁堂这么照顾人，您说对这买卖能不好吗？这就叫尽地主之谊。第三个宣传方法叫雪中送炭。旧社会穷苦人很多，要是夏天呢还好说，这要是到了数九寒天，穷苦人可就倒霉了，衣不遮体，食不果腹，路边上竟是冻死的倒啊。这个时候同仁堂还惦记着穷人呢，每到冬天呢，同仁堂都会在打磨厂、朱市口、瓷器口这些地方支起粥棚，给穷人舍粥，甚至还施舍棉袄。第四个宣传方法叫临终关怀。中国人呢历来很重视生死大事，可是旧社会贫富分化太大了，有钱人死了以后大操大办，用金丝楠木上好的棺材，出殡的队伍能排出二里地去，可是穷人就不行了，家里边稍微穷点的顶多能对付一口四块板的棺材，有的棺材板呢实在是太薄了，老北京管这叫狗碰头的棺材，说是狗一撞啊能把这棺材撞漏了，有的甚至连这狗碰头的棺材都买不起，拿个草席子一裹就下葬了。同仁堂可怜穷人呢，只要是有人证明这家里头死了人了，而且确实买不起棺材，同仁堂就施舍棺材。这对于同仁堂这样的大买卖也许不算什么，但是对于死者家属来说，这可是天大的恩德了。同仁堂作为中国的老字号，在抗日时期他也体现出了爱国本色。那是1939年的夏天，当时日本产的避暑开胃药人丹在北京很畅销。您要是看过反映抗日的电视剧，老能看见墙上贴着人丹的广告画。同仁堂为了抵制日货，就开始研究自己的避暑清热药。经过了反复的研究，同仁堂生产出了一种六神丸，可以清热解毒，消肿止痛，尤其对咽喉病疗效显著。因为六神丸比人丹疗效好，所以销量很大，不光是中国人喜欢，更可笑的是啊，就连日本人都上赶着买咱同仁堂的六神丸，更有甚者批量购买，然后运回日本高价卖出。看到这里头有这么大的商机，1942年的时候，有一个日本商人想出高价买走六神丸的配方，同仁堂给出的答复总结成俩字，玩去。刚才说了半天同仁堂，其实啊，在传统的曲艺形式里边也有演绎同仁堂的，比如快板书有这么一段唱的就是同仁堂，咱一块儿来欣赏一下。 这同仁堂啊，那开的本是老药铺，先生这个好比三口自在王，姚王爷就不该上金部，私打令一列粮堂，先拜这个药王，后拜你的嘛，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，这个药王爷本姓孙，提龙画虎手点针，那喝的先上孙四秒，这个外科的先是华佗高，孙四秒华佗高32岁，母的唐朝上屋，这个伯母得了病，他把走下了号窝治好了，他把一身治好，娘的了病，他把两身治好了，龙一手万岁一进龙心喜，亲身这个神他在当头，封死了文官他也不要，他把封死了武将这么偷摇，他的万般出彩无奇耐，亲身四间大王跑，这一旁怒恼哪一个， 鲁岛姓谁老英豪，没看我的兵长西沙公老大威，喝的不死马光袍，你身边拿带着手拿着当边挡黄袍，什么药王爷起了妙法高，怎么脱下了黄袍换红袍，这个黄袍供起了药王脑，迷了过性才的香烧，你老这么里边有狼狈，这么迷了狼狈，三尺三寸三分高，咱们一边搁这个炸药脸，他的一边搁这个炸药刀，炸药刀亮苍苍，几味草药迷了仙肠，先炸这个牛黄与狗宝，后炸冰冷与色香，桃仁陪这个杏仁睡，二人躺在同香床，睡了三更又半夜，咱大的不肥跳金墙啊，到狗的水银不是凉，这个金毛狗玩闹方方，有金枪进送进到了人神殿，才过了大堂，拨头抄起跟草棍啊，拿棍棍打了陈皮上，这个陈皮就先写先写写在了木瓜上，大苏丸小苏丸成大海碧螺圆，狗皮膏药贴风寒，我有心接着药门卖茶，唱了唱了名儿都唱不完。 北京的声音。 好，听完了一段快板同仁堂，咱们接下来呢接着聊豪年堂。这豪年堂药铺啊，最早是开在菜市口铁门胡同南口西边，在路北楼，现在虽然店铺挪地方了，但终归是没有离开菜市口。其实要是比起历史啊，豪年堂远比同仁堂历史长。同仁堂岳家是明朝永乐年间来北京行医的，但是创办同仁堂药铺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事儿，而豪年堂药店呢，创办于明朝永乐三年，创办人是元末明初著名的回族诗人、医学养生大家丁鹤年。要说起来啊，这鹤年堂也算是正根的老北京了，他比故宫、比天坛都大15岁。要说到豪年堂的来历和店铺的选址，都是有典故的。豪年堂的创始人丁鹤年出身于医药世家，明朝永乐三年他游历北京的时候，就在菜市口创办了豪年堂。那为什么单选菜市口呢？因为丁鹤年是一回民，而菜市口离着牛街又不远，所以他就把店铺选在了这儿。那么豪年堂字号的来历，其实啊就是取自创始人的名字，他叫丁鹤年，所以字号就叫豪年堂了。不过关于豪年堂的来历，在北京也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，说豪年堂的匾额呀是出自明朝监相严嵩的府邸，严嵩府的花园有一座厅堂就叫豪年堂，豪年堂药铺的匾额就是那座厅堂的匾额。现如今您去豪年堂药铺，一进门就能看见药斗柜上挂着一块黑地儿金字的匾额，上头写着豪年堂，相传这三个字啊就是出自严嵩之手。当然了，这也就是一种传说，也许是商家当年的一种宣传手段吧。因为这豪年堂开业于明朝永乐三年，而严嵩呢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明朝成化16年了，这前后差着少说得70-80年。豪年堂作为一家老药铺，它却为中国的考古乃至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这事儿啊得从清朝末年开始讲起，那是光绪25年，当时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王夷荣身染疟疾，而且病得还挺严重。他请来大夫看完病，这药方里头啊有一味药叫做龙骨。其实所谓的龙骨啊并不是龙的骨头，在医学上解释，龙骨就是古代哺乳动物象类、蜥类、三趾马、牛类、鹿类等的骨骼化石。当时王夷荣就来到豪年堂抓药，把药抓回家准备熬药的时候，无意当中王夷荣发现这龙骨上头好像刻着什么奇怪的符号，有点像篆书，可又不是。当时啊药也不熬了，王夷荣来兴致了，因为咱介绍了王夷荣是古文字学家，所以他就开始研究起了龙骨上的符号。不光如此，为了研究的清楚，他还让家里人上豪年堂把这种带有符号的龙骨都给买回来。经过认真对比研究之后，王夷荣发现这是古人刻在兽骨上的一种文字， 从此举世闻名的甲骨文就这样被发现了。这些龙骨是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农民在耕地的时候刨出来的，被豪年堂无意当中收来了。王一荣因病抓药发现了甲骨文，这是他对中国文化做出的贡献。可是这龙骨是从豪年堂抓出来的，所以说豪年堂也是功不可没。豪年堂地处菜市口，这是清朝的刑场，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，所以在老北京流传着很多关于它的传说。比如老北京有句歇后语，豪年堂讨刀伤药，死到临头，这其实是一句骂人的话。因为清朝每年秋后朝廷大审过后都要处决一批死刑犯，砍头的地方就在豪年堂的门口，而豪年堂讨刀伤药就是骂人家是菜市口砍的头。豪年堂有没有刀伤药，这个资料上没有记载，但是据说以前豪年堂倒是卖过一种剧毒的麻醉药，犯人喝了这种药瞬间麻醉，砍头的时候也没感觉了。所以说有钱的人家为了给犯人减轻点痛苦，都去豪年堂买这种药。说到豪年堂啊，还有两样东西也是大伙所熟悉的，就是人血馒头铁蒜吧。相传啊，在清朝的时候，豪年堂除了卖药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，就是负责设宴招待监斩官和刽子手。据说每回菜市口杀人之前，豪年堂都会接到通知，明儿个有差事，准备酒菜，日后付款。第二天监斩官和刽子手酒足饭饱之后才开始行刑，监斩棚就搭在豪年堂的门口。每当行刑的时候，豪年堂的伙计都得从店铺里边抬出一个桌面大小的铁算盘，站在门口使劲摇晃。为什么呀？您想啊，人都要死了，这叫唤声能好听吗？摇这铁算盘呢，就是为了把犯人的鬼哭狼嚎给压下去。迷信点的说法，说是怕这冤魂野鬼啊找上门来。在正式砍头之前呢，有一些犯人家属会事先买通刽子手，请他们在人头落地的时候用一个大馒头塞进死者的脖腔子里头，为的是防止鲜血四溅，阴魂不散。更有甚者说这种沾了人血的馒头能治痨病。其实这种说法啊，在鲁迅的文章《药》里边就有详细的描写了，只不过呢，这是迷信思想的愚昧而已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，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，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，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，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。真假佛灯，赝品走私，机关算尽，江湖险恶，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，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。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作者施浩，演播满超。 京津冀之声 FM100.6 广播书场，每天13:30、19:00，欢迎收听。 长城内外，北国风光如画， 双奥之城。 舞动冰雪节拍，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、交通广播、体育广播双奥之声、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、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、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《冬奥的脚步》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，敬请收听。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。歌声传递美好梦想。10月27号，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，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，